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镌刻后你到你剑心上，花间透墨思量，沾染了墨色浪，千家门都泛黄，夜静谧窗纱里 一杯，跟往事。

想永远陪在你身边。

像的那样主观，

张华莹。 如果你不能打开自己，不能够绽放，不把你那点本事都拿出来给别人看看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本来你可能是个八分的人，你想想我不够行变六分了，结果又碰上点困难剩四分了。但是如果说你是八分的人，你就冲出去，我就把我这八分我就亮出来给你看看，有可能失败，但是在错误和失败之中你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学习与成长的机会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海通证券是。